咁究竟嚟紧呢一年，你会去点面对发生嘅嘢，同埋啱啱过嘅一年，你从中又学习到啲咩咧？ 睇不见，讲不到，摸不清，猜不出，一息间失去了清空。睁开眼，张开嘴，松开手，打开心，一觉苏醒，灵魂激动。谁红遍耳朵？难道四面有错过？两手握紧不厌止，人群中千差百错。你若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可会痛恨我？可怪我痴心爱错过。看清楚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，有几多可再度痛楚。情义留心中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。一觉苏醒，明了因果。面对过痛苦，三餐一宿不再白过，还起了凄错，要眼渐看清，一再记忆过。你若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可会痛恨我？我痴心爱错过，看清楚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，有几多不理会结果。情义留心中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几多？重温这故事，看到我。边那道背影，那阵笑声，莫问前因好吗？你回头望清楚，望清楚，可再次同坐？可怪我痴心爱错过，看清楚这小风波，望着前路有几多？历尽风波，可再答嗌我？情义留心窝，人义留低过。你若回头望清楚，尽望清楚，指责我如我。一个我默然承担起一切，怕什么？做前路是坎坷，若再三惹祸，都珍惜结果。情义留心中，人义留风中，剩我。 咁听完咧，有关楚耀嘅一年啦。咁正如我头先所讲啦，一年前、一年后已经可以好多嘅变化，或者一年前嘅你系谂紧啲咁嘅嘢，一年后嘅你已经可能唔再系咁。一年呢个时间咧，话长唔长，话短亦都唔短，但系我相信一年咧系可以令好多人有所改变嘅。新一年嘅你咧，喺度希望咧，你系可以朝住你嘅目标进发啦，将 一啲一年前嘅嘢，谂唔通嘅嘢，尝试去接受佢，尝试去或者令自己进步，去改善一啲嘢。最紧要系积极啲面对啦，我觉得。咁啱啱听完呢首歌咧，下一首歌会系啲咩咧？十年前嘅时候咧，有麦浚龙嘅一首叫《耿耿于怀》嘅歌，不如我哋试下听下。 笑泪漫画吗？最近近乎没露面，你有新对象吗？真想带你见见我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病吧？为何无论我愿意怎样试怎样也不可一样爱慕他？难道没练习太耐，感觉都追不回来，试图再努力爱也显得不自在，不懂得如何谈恋爱，还是我太爱你，对过去太放不开？难道是寂寞太耐，生锈的锁不能开？若是也切断了，留在旧患锁在怀内，放满对你的爱，难怪跟谁也再没法恋爱。 呢首歌咧，唔知道有冇勾起你从前一啲你觉得好紧要嘅人啊，甚至乎到呢一刻喺你心目中都仍然系好紧要嘅咧。呢一种耿耿于怀嘅事情同埋人咧，永远叫人最心痒。十年前咧，呢一首歌咧，我相信好多人都系一定有听过噶啦，甚至乎喺我呢一种年纪嘅人咧，即系二十岁咁样差唔多啦，就一定有听过呢首歌嘅。咁耿耿于怀对好多人嚟讲咧，会唔会系一啲可能唔愉快嘅事咧？例如可能佢伤害过你呢一啲耿耿于怀嘅事，甚至乎系有一种人特别令你难以忘记啦。会唔会系你从前嘅情人啦？甚至乎系你暗恋嘅对象咧？咁到今日十年后嘅今日啦，麦浚龙出咗一首新歌，就叫做《念念不忘》。我哋试下听下呢一首新歌。

甚至乎你唔行前根本唔知道你前面系有啲咩会遇到的，有可能前面遇到嘅嘢咧系你比你想象中更加丰富、更加大。有时你唔跳出自己嘅框架，永远留喺原地系无补于事噶嘛。所以听完呢两只歌，我希望佢出第三只歌咧，就系叫人释放一啲，唔系再咁即系比较伤感啦。咁新年咧，唔知大家有對自己有咩目標啦？我自己嘅目標就係希望喺學業上即係努力一啲啦，同埋如願以償啦，四個字簡單啲講，就係得到自己想得到嘅嘢啦，喺學業上。咁希望你哋都係啦。或者嚟緊咧，聽一下呢首歌係薛凱琪嘅《給十年後的我》。不知道有冇觸動到你啦，但係絕對有觸動到我。呢一首歌咧係其中一首我好中意薛凱琪嘅歌啦，叫做《給十年後的我》啦。其中咧歌詞入邊咧有幾句啊，我係好想同大家即係分享一下。佢講到咧，那時候你所相信的事沒有被動搖吧，同埋當初堅持還在嗎？刀鋒不會磨頓了吧？喺現實裏面呢，我們可能從前會設定一些目標，設定一些target 給自己，說我一定要去搣到，我一定要去做到。但是呢，往往呢可能在生活上很多的困難呢一直在這裡打沉你。不知道呢這些東西呢會不會令你開始動搖，唉，即是怎樣呢？會不會令你覺得即是很累了，其實很難再繼續向前。咁就好似歌詞入邊咁講，即係刀鋒不會磨頓了吧？會唔會係因為你遇到太多嘅難事，你就已經覺得我係做唔到噶啦，一定做唔到噶啦，我不如算啦。有人話腳踏實地啦，做人要咁，係咪真係代表追尋自己夢想就唔係腳踏實地呢？我覺得唔係啊。咁我追尋夢想，我都係一步一步行過去噶，咁都係腳踏實地啦。咁係咪要向現實純粹地屈服，向自己嘅理想目標純粹咁背道而行，咁樣就係叫做腳踏實地呢？這個問題我相信留俾你哋自己諗啊。咁嚟緊最後呢一首歌咧，係希望你哋新一年